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，你好，我是秋月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价值曲线分析，也是排定需求优先级的方法的下一篇。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词，这是孟子的一段话，叫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在上次分享中，我们聊到了利用受众的规模、需求的频率和强度来做需求优先级判断的框架。今天我们会介绍另一种框架，叫做价值曲线分析法。类似的框架其实有很多，它们之间并没有对错优劣之分。所有的框架都没办法给出答案，只是帮助我们整理思路的工具而已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不要迷恋工具，多把精力花在深入思考上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方法呢，出发点还是我们前几次分享中提到的那个分析路径，就是用什么方案解决谁的什么问题，顺序依然是从谁开始到解决什么问题和用什么方案。我们如果去看传统的价值曲线分析，或者叫做价值曲线评价，会发现它主要是用于分析用户感知和服务质量的工具。但正如我们之前的分享所提到的，产品经理不能仅关注用户，而是要关注所有跟产品相关的受众。我们要从产品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，利用价值曲线分析的方法去理解他们的感知，然后再去评价我们产品提供服务的质量。我来举个开饭店的例子，努力把这个分析框架解释清楚。比如我们现在要打造一个新的连锁饭店集团，假设叫 X 线小吃，这件事情的利益相关者呢，可能会有很多，比如到店吃饭的顾客，还有连锁店的加盟店长，还有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，可能还有投资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投资人等等。列出这些利益相关者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自己放到他们的立场上去，考虑他们能够感知到的价值和问题。比如，我们把自己放在顾客的场景上，对于一个连锁饭店，它可以感知到的价值可能是菜品的种类、口味、价格和卫生等等。这里要加一个感知到的，其实是为了保证价值最大化。提供用户完全无法感知到的价值是危险的，因为那很难成为用户为你付费的原因。乔布斯曾经说过，要把篱笆的背面也做得尽善尽美，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工匠精神。但如果用户无法感知的话，那么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很有可能就会跑到黑洞里面。所以它不涉及到对错，是一个有一点危险的选择。说完顾客，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加盟品牌连锁的店长的位置上，他们最关注的可能是收入、成本、利润、翻台率等等等等指标。如果从投资方的角度去看呢，可能关注的是加盟店的数量，然后加盟店数量的增速、毛利，还有具体加盟店的实施成本等等。当我们列出每个角色的关注问题列表之后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为这些问题做个排序。这里的排序呢，没有正确答案，但跟业务方向和目标用户群强相关。比如我们不能武断地说，对顾客来说，菜品的口味比价格重要，用餐环境比菜品的种类这个丰富程度重要。但我们可以根据业务的定位，比如说这个 X 线连锁小吃店的业务定位和我们的目标用户群可能是在这个 CBD 工作的普通白领，根据这样的定位去衡量一个排序。我们可能会认为最重要的是配餐速度，然后其次是价格，第三是卫生。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，卫生可能是一个难以感知的价值，需要考虑如何向用户传递和解释这一价值。有各种做法，可能是营销上的策略或者把这个店面装修都用白色呀，等等，这个透明厨房等等，有各种各样的办法。如果你想，对，就是在卫生这一个方向上去满足用户的话，我们再试试看连锁店的店长。他们可能是自己掏钱加盟然后装修店面的，我们假设他可能投了一大笔钱，然后他现在特别着急回本，所以他关注的第一位应该是快速的获得收入和利润。那在快速的获得收入和利润的背后呢，也有不同的可能。如果他是需要钱继续开更多的店，可能他会更关注流水和账期，因为他要快速的让现金流有钱进来。那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追求赚钱，那可能会更关注利润率。而投资品牌连锁店的资方呢，他如果是战略投资者，可能会优先关注加盟店的数量、开店的速度。那如果说是偏向财务投资者呢，可能会关注收入和毛利。 给问题排序之后，第二件事情是将所有的问题给指标化。我们在考虑目标的时候，可能会用一些大而化之的描述方式，然后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形容词，比如说我们要配餐速度快，比如卫生条件好等等。类似的目标呢，很难衡量和管理，我们应当把它换成非常具体的指标，换成名词，比如配餐速度换成下单到上桌的时长，卫生条件换成这个餐具消毒次数和清扫频率等等这些指标。我们在面向市场和用户介绍产品的时候，可以叙事，可以说一些什么副词啊、形容词啊，可以赋比兴。但是我们在做产品和规划业务的时候，一定要多说数字，多说名词，多用白描。产品经理要避免把诗性和情绪带到这个分析框架里面，这样很容易耽误事儿。在指标化的过程中呢，可能需要对部分指标做拆解。比如，当我们关注利润的时候，其实是营收减去成本。那关注成本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；关注固定成本的时候，可能又有人员成本和设备成本。关于指标的力度呢，其实并没有标准的答案。不同的业务阶段和状态，可能会有不同的关注点。比如说，我曾经负责的一部分业务，在一段时间之内，优先级最高的目标呢，是大幅度的降低获客成本。获客成本只是所有成本中的一部分，但在那一个阶段成为核心矛盾，所以说我们就把力度拆到这里。指标化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基于这个模型进行整体的排序。我们先要在业务上去做一个判断，目前哪些人的哪些问题是当前的瓶颈，是我们需要集中去解决的。那抓住这个问题和背后的指标，基本上就抓住了业务的重心和方向。比如我们的连锁品牌店刚刚完成了一轮融资，也完成了单店运营的基本流程。可能这个阶段，我们认为需要集中精力，大量的、快速的增加加盟店的数量。拆解下来发现呢，在这个方向背后，目前遇到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加盟店的装修周期太长，或者说装修成本太高，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快速的来增加这个加盟店的数量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的优先级放到最高，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入进去解决这个问题，甚至不惜在一定的阶段伤害用户体验，去降低装修标准，提高装修效率。说到这儿，你有可能会注意到，在不同人的感知价值之间可能会有矛盾。我们做的事情啊，可能会伤害一些利益相关者。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，要提高效率，这个虽然可以增加店面的增长速度，但确实有可能会伤害用户体验。那如果要提高用户体验呢，可能就要提高店长的运营成本，伤害店长。这样的权衡可能是做产品的常态。我们要把路径想清楚，有所抉择。一旦做了决定，那下手要迅速，不要犹豫，也不要绣花。比如打车平台在竞争白热化的时候，需要最快的提高司机数量，可能会利用经济补贴手段，或者说降低服务质量的要求，只要你是司机，然后你能开车，你有个车就可以了。但是当车辆的覆盖率达标之后呢，可能需要阶段性的提高用户体验了，那又会提高服务标准，这样一来可能会提高部分司机的服务成本，最终导致司机数量又相应的会有一点减少。总之就是一个波动，这里还会涉及到竞争分析。我们回到连锁小吃店的例子，假设我们分析了类似品牌的竞争者，发现大家都主打口味和用餐环境，这个时候聪明的办法呢，是去找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的价值高点，比如在口味和用餐环境保持及格的前提下，把送餐速度做到10倍快，那做出差异化的品牌定位。这样一来，对你来说，送餐速度就是最高优先级的指标。就像淘宝和京东，在淘宝已经有海量商品覆盖率的情况下，京东从垂直品类入手，然后把这个正品率和配送效率做到了极致，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说京东用跟淘宝一样的价值曲线的模型去做电商，然后去跟淘宝硬拼，也做这个 C 店，然后也做全品类的覆盖等等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京东是很难有机会能存活下来的。那上面的步骤完成之后呢？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解决方案和成本的分析。有时候排在第一位的问题需要耗费的成本巨大，我们承受不了。那在动手的时候可以退而求其次，我们去解决排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问题。还用我们的饭店举例子，假设我们发现在某一个阶段品类单一导致回头率降低，那我们决定这个扩展菜单。比如说原来我们只卖2种菜，现在我们要再加3种，变成5种菜。但是我们这么规划和推演之后呢，发现，如果说我们要为全国所有的连锁店都增加这几道新菜，我们在供应链上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，短期之内我们就根本做不到，或者我们没有这么多钱，或者整个供应链我们是打不动的。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只能先放一放，虽然它是，我们认为目前 排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就只能先放一放，然后转而去解决其他的问题。俗话说，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做产品也不要在一个方向或者一个指标上吊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从一个连锁小吃店的例子开始，一起简单的分享了价值曲线评价在产品规划上的作用，依然是从受众和问题，然后罗列利益相关者和他们的感知价值开始。对问题进行优先级排序，将问题指标化，并且拆解，整体权衡，再做排序，最后再综合考虑解决方案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，对你有所帮助，也欢迎留言讨论。